所以在他出生于美丽的新疆喀什，毕业于新疆音乐学院，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歌手。他的这首歌叫《戒不掉》，写歌的人把故事谱成旋律，描绘他看过的风景，所住的回忆，希望这首《戒不掉》可以在每一个失眠的夜里陪着你。所以在《戒不掉》上榜11周，得票977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二名。最后为您揭晓第137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冠军，恭喜中国凯文演艺传媒俊峰，你为什么那么狠，夺得第137期内地榜冠军。 喝醉在寂寞冰冷的凌晨，打开了空荡荡的门，不知道爱的人陪着哪个人，何时回来打开我的心门。这一颗孤独飘落的灵魂，没有人知道我的疼，我想开启房间的每一盏灯，何时才能抚平我的伤痕。我一直用心守护，你却对我如此的残酷，不要再说出那虚伪的几个字，说爱我不变到永远。傻傻的等，等你这个负心的人，你为什么那么狠，在我面前吻了另一个人，我已明白了，看清了，不想再争，忘了你这绝情的人。 金峰演唱的这首《你为什么那么狠》，歌曲当中体现了在爱情中受伤的男女，背叛中的痛苦折磨与挣扎，完美的诠释了俊峰的唱功，深情地表达了对于真爱的渴望与期待，歌词句句扎心，真挚更真切，绝对的经典好歌。支持一下俊峰老师，细细品味真男人的好声音。上榜9周，得票1032票，上升一位，夺得第137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。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，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，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欢迎的加入。感谢收听港台榜，再会。 抚平我的伤痕，我真的无法平衡，难道这就是爱的天真。却不会爱你那么深，可是现在如何让我收回对你爱的真。你为什么那么狠，狠狠撕碎了我爱的真，我却苦苦的痴痴的傻傻的等，等你这个负心的人。你为什么那么狠，在我面前吻了另看清了，不想再争，忘了你的决定。